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第22课的第二部分。今天和我们一块儿参加学习讨论的还有 Alan。 Hi Alan. Hi Ginger. Good. And hi listener.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you here with us. And let's start with our new words as usual. New words, new page. Strictly. Strictly. 严格的讲，严格的说。 Strict, 严格。 My parents are always strict with me. 我的家长对我比较严格。 The teacher is strict with her student. 那个老师对他的学生很严厉。 Strict. Strictly 加 ly, 严格的。这是啊，单独用也行，是一个副词。 The next one. True. True. 我们学过 truth, 真理，真实情况。 True 是它的形容词。我们还学过 truly, 所以这个不应该再是生词了。 And the next. Fisherman. Fisherman. Fish. 鱼 Fisher. 钓鱼的 Fisherman.钓鱼的人就是渔民、渔夫。The next. Process. Process. 动词。Process. 加工、制作。Process. The next. Pet food. Pet food. 我们都知道现在家里养宠物已经普遍的很了。Many families have their own pets.这可以是猫，可以是狗，甚至可以是头小猪，你养什么都行，但他们统称为 pets, 就是宠物家养动物。Pet food, 就是给猫狗食，给他们动物的一些食品。Pet food. The next one? Properly. Properly. Proper. 合适的，恰当的。加上 ly, 从形容词，对，变成了副词。Properly.Properly. The next. Although. Although. 汉语中的虽然。我们在汉语中一般习惯是虽然怎么样，但是怎么样。可是在英语中呢，只要有 although, 你就不能再用 but。一定要记住，不能像中文那样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句子什么都没有，然后 although 才能出现。比如 We enjoyed our talk.Although he didn't speak English well. 虽然他的英语讲得不太好，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我们的谈话是很好的，很有效的。这样你看，第一个我没有说 but, 也没有说 although he didn't speak English well, but we, 不能这样讲。We enjoyed our talk.直接说出来 although he didn't speak English well, 只能用 although 作为一个连词带一个句子出来，不能再有其他的连词。 Next one. Oil 石油，各种油。 Vegetable oil 菜油。 Sesame oil 芝麻油。一般什么都不说，光说 oil 石油。 The next one. Natural 自然的。我们知道大自然称为什么呢？ Nature. N-A-T-U-R-E. Nature. 它的形容词呢， Natural. 念法有变了。 Nature, natural. 自然的形容词。 Next one. Resource. Resource. resource 或者叫做 resource， 看到中音在后边都行。resource 资源 ，natural resources 复数，自然资源，比如说啊、石头、沙子、木材、水 ，natural resources。The next， however， however。和刚才的 although 有相似之处，是一个连词 however， 但是，无论如何，但是 result， result， 名词，结果 result。 They became good friends as a result of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他们由于互相处得很好，最后呢成为了好朋友。 They became good friends as a resultof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由于处得很好的结果，他们成为好朋友。Result. Okay, Alan, can you go through all the new words for us? Strictly, true, fisherman, process, pet food, properly, although, oil, natural, resource.However, result. Thank you.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Hey, 大家好，我是黎春，又回来了。那么今天的学习呢，我想和大家一起学习字母组合 TR。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发 ch， 没错，发比如说 tree， an apple tree， triangle， a right triangle， truck， a truck driver， train， get on the train， trap， a bear caught in the trap， street， cross a street。这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字母组合 TR， 它们在一起的时候发 ch， 这个规律也不难记吧。好了，请大家在最后和我再核对一下今天你写的单词是不是正确。 tree， triangle， truck， train， trap， street， 怎么样，你写对了吗？ Let's see this text about the rich countries and the poor countries.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上一次呢学了课文呢 ,text A 讲的是 the rich and the poor, 指的是地域的个人的情况。这次呢就是富有国家和贫穷国家国家情况的比较。Please. It isn't strictly true that one half of the world is rich and the other half is poor. It's one third that is very rich and two thirds that are very poor. And it's a correction of the last text, I believe, right? Right, yeah, this is an expansion of the idea. Uh-huh. 上一次我们学到了说的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穷，一部分富，给人感觉是一半一半。这段呢，开宗明义就讲清楚了。It isn't strictly true, 严格的讲呢并不是。It isn't strictly true that one half of the world is rich and the other half is poor. 不是这一半穷那一半富，而什么呢？ It's one third that is very rich. One third, 三分之一 one third. And two thirds that are very poor. 三分之一完了以后就剩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呢are very poor， 三分多数的比较穷，少数的比较富。这里我们学会了分词，第一次用分词 one third。 如果说啊五分之二呢，我们说 two fifths。 如果前面的是个复数，我们后边那个词呢就要加成复数，比如说 one third， third 就用第三这个词。可是我们看 two thirds 就加了 s， 因为是 two， 所以我们说五分之一的时候呢 one fifth 什么都不加，但是五分之二的时候呢就要说 2/5. Fifth 还要加上 s. Okay, the next one. People in the rich countries don't realize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ose in the poorer countries. A very simple example is that a dog or a cat in North America eats better than a child in the poorer countries.A fisherman in South America may be catching fish, which is processed into pet food, and his own children are not getting enough to eat for their bodies to develop properly. Right. 这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如何表现那个能够看出来贫穷国家的状态和富有国家的状态呢？ A very simple example, 例子，很简单的一个例子。A dog or cat in North America eats better than a child in the poorer countries. So in North America, mainly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 believe, right? 我们将讲到北美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一个狗或者一个猫，甚至于比一些贫穷国家的孩子吃的还好。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课文中，我们了解到有些孩子 has not enough food to eat, 没有足够的吃的。A fisherman in South America...这是比较南北比较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一般情况我们都知道南北对话呢 North countries are normally rich and South countries are normally poor 我们都有这个全球的大概的概念是北边比较富南边比较穷所以 South America may be catching fish A fisherman in South America 南美的一个渔民呢打下的鱼呢就是捕捞的鱼呢 which is processed into pet food 可能是用来做加工成宠物食品的 and his own children are not getting enough to eat for their bodies to develop properly for their bodies 让他们的身体 properly 正常的适当的发育 develop properly 这里的 develop 是发育成长的意思就是 their children are not getting enough to eat for their bodies to develop properly their 指的是孩子们的身体不能正常的发育就是营养不够 the next one please although a lot of the world's natural resources like oil come from these poorer countriesWe in the richer countries are probably using 60 times as much of these resources as a person in Asia or Africa. And it's the richer countries that decide what kind of prices they are ready to pay for these resources. And the prices the richer countries get for their own exports, however, are always rising. So they are getting richer and richer, and the poorer countries are getting poorer. Okay.我们看这一段呢讲了一个解释了一个为什么世界的贫富之间的差距呢越来越大就是因为有一些很难解决的根本性的我们叫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 Although a lot of the world's natural resources like oil come from these poorer countries 贫穷国家往往有很好的自然资源比如说石油我们都知道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呢就因为他们在向外输出或者像廉价的出售自己的 natural resources 就是自然资源啊，我们国家早期也是这样的很多比如说煤炭木材这些棉花这些 natural resources 我们的往外输出包括我们现在呢当然资源比较贫乏了我们开始进口输出的时候呢 we in the richer countries we it explains the writer's position right the、 yes. writer is from a rich、mm-hmm. country we 我们用了我们指的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一篇课文的作者呢是一个富有国家的一个公民所以 we in the richer countries are probably using 60 times as much of these resources as a person in Asia or Africa as much of these resources as a person in Asia or Africa 亚洲或者是非洲的一个人呢用的这些自然消耗的自然资源的这个量呢是60 times 60倍的资源就是能源的使用呢他们是挥霍的比较厉害的这也为什么近年来在那个环境保护国际会议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多支付环保这个一些费用就因为这个使用上的不公正 And it's the richer countries that decide what kind of prices they are ready to pay for these resources.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中东还是其他地区的石油，往往都是那什么呢？由那个发达国家来参与决定石油价格。 And the prices the richer countries get for their own exports, however, 但是 however 是很灵活的，可以在句子前边，也可以在句子后边。就是说，富有国家出口的商品 exports 出口的商品呢 are always rising， 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很高，工人的工资比较高，生活起点比较高，所以呢，他们的出口的商品的价格 are always rising。 So they are getting richer and richer. 这是为什么他们越来越富 and the poor countries are getting poorer. You have comments on this, Alan? Only that, in the world we have to be careful not to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living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nd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kind of make sure everyone is satisfied, not just ourselves. Right. Alan, don't be selfish. Alan 说的是我们看到这以后，我们都知道世界的不平衡。好就好在呢，我们都知道国际间有很多组织、很多人士在为了解决这个贫穷问题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呢，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这些人呢，将会使我们的世界能够在这方面缩小一些差距。现在看一下我们这课文里边出现的几个非常有用的那个句型，就是 get richer and richer or are getting poorer。 为什么后面没有 poorer and poorer？ 可以那样说，但是那样说显得很累赘。你可以说 the rich countries are getting richer while the poor countries are getting poorer， 单用一个就行。用 get poorer 就是越来越穷，越来越富，Richer, get richer.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句子，因为我们先前学过 get fatter and fatter， 就是越来越胖。其实有时候用一个就行了。How can your cat get fatter these days? 就是这些天来你的猫怎么越来越胖了？ Get fatter. 或者说呢， How can you lose weight? 你越来越瘦了，你怎么瘦了？ To get richer and poorer， 比如说他的工作越来越辛苦了。 His work i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我们的课文呢越来越长了。 Our text is getting longer and longer。 你可以用一个 is getting longer 也行， and longer 想强调重视也行。请大家注意这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句型。Okay, thank you, listeners. We stop here for today and we'll be together next time. Thanks, listeners. Bye-bye. Hi,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22课的 Section B。Section B 呢，依然是和我们上一节课当中的 Rich or Poor 有关系的。不过这里边呢，谈到的并不是 Rich people or Poor people， 而是 Rich countriesand poor countries。 那么在这一小段短文当中，作者有哪些观点呢？我们来看一看，回顾一下。 Well, it isn't strictly true that one half of the world is rich and the other half is poor. Strictly 在这里边的意思是严格的讲。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判断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个判断呢，是在这个 that 后面。 One half of the world is rich，一半，世界的一半是富有的。 And the other half is poor，另外一半呢是贫穷的。这个观点呢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It's one third that is very rich and two thirds that are very poor。 所以呢，根据一些统计，也许可以证明三分之一的人是富有的，而三分之二的人呢是贫穷的。所以说大多数人呢也许都是处在贫穷当中。不知道这个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呢这个观点可以说是 generally speaking 是一般的观点。但是也许特别富有的人大概也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Well, people in the rich countriesDon't realize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ose in the poor countries.